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嗱，其实我相信今日咧，即系都铺天盖地，大家都讲紧亚视噶啦。但系其实都，今日嗰个事态发展就其实系都大概都定咗落嚟啦。咁啊， 有个反高潮，你觉得呢个系咪王晶嘅鬼？ 好多反高潮添。 星期二就喺亚视嘅新闻吓、有人指出嚟，咁跟住我同阿谭仲喺度狂吹。就真系以为即系呢个王维基真系买咗，跟住又估计啲背后嘅阴谋啊！ 系仲话会炒边个先啊嘛？即系如果呢个两个拼嘅， 真系大阴谋，真系大佬， 系唔系咁啊？但系即系峰回路转啦，即系其实佢当然即系其实喺啊，即系呢个王晶佢手上嗰手牌其实系好多，本身就佢系 shortlist 咗好多叫做 buyer 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又要浪价，然之后咧今日。其实啊，边个啊，盛品如就话佢啊嘛，其实系中意即系用大陆嗰套做事方式，就系将嗰雕咧，即系压到最后尾先拍板啊嘛。你喺大陆得，你香港就唔得啊嘛。 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上一次我都讲咗嘅，唯一一样嘢做嘅就系、喂，我买完你之后，究竟你续唔续到牌噶？喂，如果你续唔到牌，一文钱都唔值，都唔值啊！你间公司，值乜嘢啊？ 用怪論的角度嚟講，對王維基買咗呢一個亞視，即使第二日就俾人釘牌都好，對王維基嚟講都值噶嘛。你係買個弱者嘅一個位置啊嘛，講緊。 喂，大佬，做生意還做生意，明星還明星，兩樣嘢有時可以兩者兼得，但大多數咧都唔可以兩者兼得嘅。而做生意的人係會揀錢 嘅， 揀錢。 系啦， 唔会就系讲明星嘅问题。 嗯， 喂，你好似攞翻 ATV 呢个 case 咁，上一次我哋都研究过，喂，点搞啊？真系 contingent payment 啊？喂，但系个问题就系、喂，你系无底深潭嚟噶嘛？你而家初步估算嗰阵时候话，净系争王晶都成十几亿。咁如果我系王晶，我卖俾你嗰个时候，梗系要你帮我顶呢笔债啦。呢个此其一，此其二就系、喂，你所有值钱嘅嘢其实全部按晒噶哥，可以卖得断嘅嘢已经卖断晒嘅， 系咯。 喂，如果从政府嘅立场嚟讲， 喂， 不如叫个新嘅投资者重新攞过呢个频道就算数啦。喂，你咁多麻烦嘢，又欠薪，又冇人睇，你连内地嗰啲咩湖南电视台都不如啊，大哥。呢個係咩地方嚟？呢個香港嚟，呢個國際城市嚟嘅。呢個曾經係即係亞洲荷里活嘅地方，即係話做呢啲咁樣嘅電視啊、電影嘅製作，係一個好紅嘅地方嚟噶嘛。你點可以繼續俾佢苟延殘喘咧？大家已經喺個 file 裏邊 delete 咗呢個亞洲電視，係咪啊？我起碼超過20-30年冇睇過亞洲電視，就可以咁講。啱啱睇嘅就係阿 Anthony post 上嚟嘅阿女王做嗰個節目。 係係係係 啊！ 係嗰個咩啊？開心到震 係嘛 啊！喂，唔係喎，即係佢講個個名字好似好笑喎，但其實咧，我睇翻咧，即係其實係咪十幾年前拍㗎？ 哦，十幾年前啊，以前 嗰陣時，哇，好多人即係嗰啲網友都話好索啊，即係 冇啊，而家都冇變啦， 即係卜卜脆啊，唔係咁啊，當然即係喂，絕對係搭得杯落啦，跌得杯落啦。 唔係咧 ，Anthony 咁中意同我女王一齊做節目啦， 唔係啊，我 死都唔肯走啦，人哋趕我趕咗你好多次㗎啦，大佬你唔好做咁多節目得唔得？你死都要坐喺決戰中環。 咩啊？我好耐冇做啦，大佬啊，屌我好耐冇做啦，真係屌。咁而家所以交俾阿昌啊嘛，唉，你真係唔知啊，真係。喂，咁但係即係我见到阿龙佢今日都睇过嗰、那个即係 YouTube 嗰个 hitway 啦。 係啊。 咁大概都有7000几㗎。 7623囉、 啊。咁你亚视咁我唔知佢自己本身即係喺电视上面几人睇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喺 YouTube 上面即係主动睇嘅7000几人。喂，咁其实。 可能有7000就睇女王㗎啫。 係。喂，咁但係其实呢即係喂，其实同呢、這个即係花生台嘅 rating 呢即係 決戰中環衰 撚過啊！ 唔係決戰中環多啲㗎，佢喺度 係咩？ 係啊，有位數字㗎，可以 係啊，有接近1萬人聽㗎，起碼多佢幾千㗎。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呢、這個 亞視咁樣樣，亞視然之後，喂，佢今日好多人講啦，就係、是、話你亞視要接啦，然之後話即係無線一台獨大，喂，無線一台獨大咗好撚耐啦，屌你，喂，即係你而家你即係你喂，你根本上好撚多節目係零點收市嘅，你接咗之後一台獨大之後依然都係一台獨大啊嘛，即係你冇咗一個小型，喂，你冇咗一個連網台都不如，即係網台收市都不如嘅一個電視台，咁係即係。你如果你数学上面计，其实系即系点讲啊？即系零分之一系嘛？ 零分之一系 undefined 嘅数嚟噶。 咪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其实如果你数学上面计，其实佢系都系零噶嘛。其实系。 哦。 咁你都系完全系冇影响力噶。老实讲。 咪所以政府嗰阵时候咧、啊，重新再批个免费电视牌照咧，啱、啊。而亚视咧系好自然咧。啊就算你話而家中兩個啦，黃偉基嗰個唔中都好啦，都係會被淘汰。 唔係，但係你講翻轉頭嗰、那個 schedule， 嗱，你話重 有啲人成日諗黃偉基點解會入主亞視？你又講翻轉頭啦，屌到佢窮唔窮嘅時候啦，就以為佢喺邊度跌低，喺邊度起身。 係， 但係生意人係唔會 做生意人唔會咁諗㗎，只係諗利益嘅啫。老實講係， 你要計算㗎嘛，唔係因為我入主嗰度啊，俾人哋踢得出局灰頭土面。咁所以咧，我就要喺嗰度翻翻身啦。 唔會感情用事 嘅，黐線， 唔會感情用事啊！ 即系我哋梗系唔會感情用事啦，唔通你叫我翻足院啊？屌你黐線，戇鳩啊！你都真係，係咪？要做都做咗廿鳩幾年啦，係咪？仲翻九龍東啊，大哥？ 唔係 喺邊度跌低邊度起身啊？真係，喂，做人唔可以懷緬自己嘅過去。 係， 你能夠超脱得到呢樣嘢，突破到呢樣嘢。你就能夠走過另外一邊， 但係問題都有一班人會好懷念亞視嘅，就係嗰啲咩張志剛嗰類嘅建制派，個原因係在於佢哋本身都冇咩輿論陣地啊嘛。當時 你要講個邊係叫輿論陣地啫？ 你要明白一樣嘢，喂，梁振英當選之後啊，阿邵善波走出嚟講緊要全面搞呢個輿論鬥爭啊嘛。咁其實亞視當時一個好好嘅媒介，咁樣塞嗰啲咁嘅極左派強硬派落去嘛，因為你溫和嗰啲或者田少嗰啲，喂，我想講嘢無線亞視都播我噶啦，但係問題張志剛啊、邵善波啊嗰啲癲撚咗嗰啲冇輿論陣地噶嘛，咪只能夠喺亞視咯， 咪杯酒當歌咯嗰、那個節目係嘛？ 係啊，咪飲啲過期紅酒咯、啊， 係咩過期㗎？ 诶，咁讲， 炸过阿 B 哥嗰啲啊，咁卵大镬啊，大佬。 唔系咁嗱，你其实今嗱，其实亚视呢单嘢咧，佢自己本身钉咗牌嘅同时间咧，其实亦都签咗呢个 Now 嘅。咁啊，嗰间电视台咧就叫做即系香港电视娱乐，大家记住啦，就唔系香港电视。咁啊，最搞笑一样嘢就系其实咧，就其实你热血时报啦，同埋信报啊。都报错咗啊！好 Q 兴奋啊嘛，即系哇犀利啦！即系呢个黄维基啊，攞到牌啦咁样样，即系突然间俾咗佢。喂，咁大镬！喂，即系嗱，好彩咧，琴日咧即系宣布呢单消息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做呢个即时新闻嘅时候咧，就收咗市啫。大佬，你唔系收市嘅话，即系吓、啊，即系 你整监察噶啦， 你整监察啊，大佬，你而家系报错呢、這个，即系叫做系上市公司去搞事。 但系王晶系有计谋。佢一定係有同黃偉基傾過呢個問題，佢、都係想逼政府咧盡快咧就呢個問題表態，因為如果政府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喺行政會之前，咪會有可能會有個 second thought 咯。 但問題而家咁樣嘅結果，黃晶係好大機會坐監喎。第一，呢個失實聲明；第二樣嘢，為同一時間你見到 黃晶唔係直接將呢個消息講出嚟嘅喎， 佢唔係直接都好，但係。但問題你而家咁樣同講大話冇分別。 唔係，其實佢耍咗好多次假手嘅。其實講真，喂，如果你話即係亞視佢簽約話賣股權，佢簽咗幾多次啊？你怎計？你試下幾多次？而家第三次，我少計 都 三次。 都幾鑊啦。 嗱、第一次就係唔知同個女人，即係咪上次即係唔知咩 Easy Van 係 Easy Van 簽咗第一次啦。第二次就係黃維基啦。今次就係話，而家今朝唔係即係琴日就係話係呢個 會有 啊嘛。喂，大佬，你簽三次？喂，而呢啲公司即係除咗 EasyVan 之外，全部都係即係呢兩間都係叫上市公司啊。 同埋我唔知道黃晶究竟係點樣計算、如果你真係有精密計算嘅話，即使我嗰個氹咧太大都好咧，都係會臭屎密氹嘅嘛。點可能俾全公眾都知道？係你財政唔掂㗎，跟住人哋我哋就會俾壓力政府㗎啦嘛。再加上你呢一個咁樣嘅電台係冇人撐㗎嘛。你搞到由去年十月开始不停喺度欠薪， 死啦啫！ 喂，边个肯同你买啊？喂，你啲嘢全部应该系台底做嘅， 即係話我真係唔掂嘅時候，我梗係即刻要揾白老師啦。 你搞老師， 但係呢個係咪會反映咗一樣嘢？其實成個亞視喂就係中共而家嗰個派系鬥爭第二種階段嚟嘅，你連亞視都管唔好喎，呢個係本身你中共你自己嘅輿論陣地嚟嘅喎。 係 呢個點解叫輿論陣地啫？如果我係習近平，喂， 冇啊！嗰、那個電視， 我睇你話俾我聽，你嘅幾多收視添？一點都唔夠嘅時係，一點係幾多萬人啫嘛？七八萬啫嘛，好似係嘛？ 嗰、那個係電視殭屍嚟。 屌你有時咪你咪用小個彈炮，喂好撚大鑊嘅喎。 係啊， 你個節目，你仲係免費電視喎，撳個掣就可以開到睇到喎，你唔係要揀彈，即係呢個黨國笑談喎、啊，大佬。 喂，咁你又咁諗啊？如果佢哋真係唔重視呢樣嘢，就唔會有個譚慧珠走出嚟發個聲明，叫人哋壓住個位啊，大佬。 咁而家 所以真係笑話到咧，王晶呢個成個技巧咧係錯到不堪、第一，你唔應該欠薪，點都要頂。第二就係提早揾買家。第三就係你部分所謂拎咗個錢搬嗰啲錢翻嚟嗰啲，你一定要 write off 咗、否則邊個買你？好啦，你冚晒呢啲消息，唔係叫冚啊，而係你要救亡啊。嘅情況之下咧，你唔可以俾公眾知識到你根本係唔掂噶嘛。你第一你個個爭曬人工，咁啊個個都呱呱嘈，跟住所有人都走，又影響埋士氣，影響埋質素，邊個睇你個電視台啊？第二咁危險，咪政府捉俾你都捉奇啦。跟住你整招怪招，話王維基買局政府去捉牌。捉完之後。跟住王维基买啊，屌你真系啊！ 但系咁样喎、啊，嗱，呢个系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系王晶而家都睇唔透阿爷点谂，咁所以佢不如 hea 做。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话，喂，其实阿爷系收到 order 叫佢好核突咁样走去收档，然后俾个 credit 呢个香港政府或者梁振英班子咁样。 冇意思嘅，其實個問題就係咧，你即使有咁嘅專營權都好，啲免費電視咧，你 run 唔到，好似嗰陣時候邱德根咁，甚至好似話林百欣嗰陣時候咧、都係靚咁嘅盤數， 係啊， 你一定要做到呢一樣嘢，你先至能夠繼續延續落去。邊個可以成日咁樣泵水出嚟啊，哥？即係花生台能夠存在嘅原因就係大家唔會話，喂，阿龍。喂，今個月你嘅人工頂十分一嚟，頂開支。喂，十撲街啦，屌你都冇得心機嚟做啦，撲街！我仲已經做義工，你仲要頂錢，撲街！ 喂，你好難解釋。 你個個都係咁咁 ，Vincent 都話：喂，屌你推麥之餘都大佬每個禮拜付金啊，撲街！ 你好難解釋葉家寶嘅存 在。我知， 唔係，所以我要問一個問題，大家好難解釋葉家寶嘅存在嘅。葉家寶係做咗半年義工嘅，但係到而家佢仲笑口噬噬咁樣接受呢個黃毓民嘅訪問嘅，定係佢訪問緊黃毓民？我唔撚知嘅啫。 係真係好嬲，好笑。唔係咁即係你係好難解釋啦，呢樣嘢就真係。唔係咁，但係喂，其實講翻先，即係嗱佢而家發咗牌俾你 now 啦。咁 now 嗰個係即係係娛樂嘅啫，其實係。其實係，但係問題就係 now 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強項喺邊咧？ 足球 唔係。佢強項，唔係你足球都係買翻嚟噶嘛？第一財經，第二新聞，即係你嗰啲你嗰 part 咧就偏就唔批牌嘅，係嘛？然之後佢批一個叫做係呢個係娛樂俾你嘅，喂咁即係咩咧？嗱， 撈啲有娛樂咁樣，我真係唔好懷疑喎。 有啊，有芒果台㗎，你有冇睇先？ 係咩？ 佢上次咪即係訪問咗梁齊恩咯，嗰個咪係咯， 記得。我呢又屌揾笨柒嘅，屌分五節啊嘛。 但係佢係冇做過呢啲自制節目啊、自制劇集啊嗰啲乜嘢㗎嘛。 其實咁樣嘅，嗱你而家買咗個咁嘅娛樂台翻嚟，咁你咪可以。先買住梁阿黃維基啲劇頂住先，咁、互惠互利，然後做起咗自己嗰個 係喎， 係先至再搞熟 自己嘅掂喎，咁樣又係即係如果唔係大問題就係話，其實嗱而家佢簽咗個牌簽咗幾多年咧？係簽咗12年噶嘛，而12年佢淨係即係俾你做娛樂嘅啫，咁即係其實代表咗咩咧？其實呢12年我諗係觀察期嚟嘅，係嘛？ 同埋呢一段期間。梗係政府係會咁諗啦，你做得好嘅，我咪俾個財經你又玩下咯， 擺上大台， 我又咪俾你搞個新聞咯。但係香港咁嘅政治環境，你都睇到㗎啦。其實 Now 同埋有線咧嘅新聞已經係 OK 㗎啦。 係啊， 有線好過 Now 喺我角度嚇、我唔識評價啦，我唔係新聞從業員啦，要問阿譚啦。 有线系好嘅 now 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好多人 subscribe 有线电视，其实就 系 想睇新闻。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一翻到屋企，即使几忙都好，一揿啱啱好半个钟头。即使我系搭八翻到屋企，我搭九开始睇，咁、搭九睇到搭三咯。啱啱好一个 circle， 拜拜咁样。长做啲新闻系嘛，冇乜。即系冇乜禁忌，唔通你睇无线啊？仲屌我七点钟翻去睇啊！而家咪七点，我都唔知啊！屌， 唔系而佢事实上嗱，佢而家佢唔俾个即系嗱，其实即系你好简单啫嘛。而家 Now 其实系继承唔到呢个亚视嘅，因为亚视系一个完整嘅电视台嚟噶嘛，系嘛？即系有有新闻， 后期唔好完整啊！屌啊！ 唔系即系有，唔系即系起码佢嗰个嗰个棚系完整啦。即系你有新闻部，你有 制作部， 啊、有即系拍剧嘅，当然后面冇啦。即系而家即系 ADV， 唔系咁，但系佢 suppose 系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虽然批咗一个免费电视牌照俾呢个 Now， 咁但系佢纯粹系叫娱乐嗰 part 嘅，而且嗰 part 都唔系佢强项添。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呢个监察期啦。你都可能其实讲真啦，即系以我谂法啦。会唔会牵制住呢个小小超嘅信报呢？ 咁其实老实讲，你信报跪低咗好捻耐啦。李泽楷收购咗好耐，不过李泽楷呢个人呢系仲醒过王维基。 系， 富二代真系好少咁捻醒，佢系识得善价而沽嘅。你谂下嗰阵时候，佢曾经咧苹果煲到佢咧系成为呢一个嘅即系新一代嘅民主派啊嘛。嗰阵时候佢咪揾啲 I T 界啲人去选唔知选位啊定乜乜差噶嘛。李泽楷呢啲系叻噶，善价而沽，收购信报系嘛，利用自己嘅政治上嘅影响力嘅附任，咁啊梗系。check 盡呢啲嘢啦，係嘛？對富二代嚟講，所以李澤楷係叻仔嘅，心狠手辣之餘， 係 有計算。你睇下我哋香港人幾多人死咗喺 PCW 就知發生咩事啦，老。 佢識咪 我老豆嗰陣時候咧，揸住香港電訊咧轉翻去 PCW 咧，屌佢而家講親李家父子咧都話，屌你咩騙子嚟嘅，屌你諗下香港電訊跌撚到真係賺咗幾多錢啊？最後。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咁计嘅话，当然你叫做可能即系你都有呢个中联办嘅 blessing 啦，系咪？ 一定有啦， 系啊。 咁咪你同期间即系点解 cable 即系发唔到牌啊？呢、這个咩奇咩奇趣定乜 Q 啊？奇妙啊， 奇妙电视 啊，奇妙电视咁咪批唔到一？喂，佢而家就话佢啲咩文件唔整齐啊，又剩屌咁。当然呢个我又觉得未必系啦，老实讲啊。因为其实一早已经话，其实两个台咧原则上咧都已经系批咗噶啦，其实系。咁但系而家你即系Now 虽然话批咗牌，但系其实仲未系即系大气电波，即系其实未至于就系话嗰啲发射发站咧系可以即系分配到俾佢嘅。咁而家佢都系以固网嘅形式咧就提供呢个电视服务嘅啫。咁所以咧即系你喺呢一年内，即系其实佢有几快去即系去接替呢个亚视咧，就当然其实仲有一啲即系未咁快，我系有空白期啦。咁而呢空白期就系其实摄啲咩落嚟咧？就是港台的节目嘛，咁而港台的节目，咁佢当然个时数系唔足啦，系咪先？咁你 loop 啲咩咧？咪会唔会就系 loop 嗰啲即系，即系而家啲政改广告啊，即系下下日日都叫你即系疲劳轰炸，叫你待住先啊咁样样咧？即系如果系都几得人惊喎，大佬啊，真系。 咁你实在冇办法噶，因为政改始终系硬任务，如果唔系都唔会话谣言满天飞啊。喂，即系今日最新走出 系，咁嗰个系啊，你讲阿泛民 系啊，就有一个余锦贤就今日信报余锦贤就话啊嘛，喂，泛民里边有一个唔系议员嘅人。就想開始搞聯署，就徵求市民嘅意見，支持待住先。 鬼嚟嘅，邊撚個嗰個係？ 冇冇人知道。 羅志剛、李華明， 唔係喎，我覺得似下邊個多啲喎。 邊個？ 似呢個即係 狄志遠， 狄志遠多啲喎。 摩尔斯嗰啲有啦，即係自會點係嗰啲咁嘅有啦， 會點係都有啦。即係公民黨，即係你最多咪你咪數下邊個咯。即係其實你咪又係阿鳩毛頭咯。 湯家華係議員嚟㗎，咁所以咧佢講緊嗰個非議員嘅泛民成員。 咁啊，多數都係即係嗰啲咩？ 你話黃成志都可以，可能有人信嘅，唔知㗎。你 咁可以係狄志遠啊，或者係肥仔明喎。 咪會點系統嗰啲人咯， 係咯， 會點系嗰啲人一定會做啲嘢嘅。 嗯， 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整體嘅形勢係對泛民咧，今次待唔待住先咧，係非常之不利。 嗯， 因為你待又俾人屌到阿媽都唔認得，唔待又死。因為點解你要分析個問題咧？有一次咧，即係孤恩其名啦， 將即係英美嘅勢力咧，我聽到翻嚟啦。佢話你要考慮兩個問題，今次呢一個嘅政改方案待唔待住先？第一，考慮有冇 merits 呢個方案。 嗯， 你究竟你係想繼續保留千二啊，定係還是係有少少普選嘅，可以繼續進一步嘅 ？OK， 嗱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嚟㗎，係、一個 hard choice 嚟㗎、不過我嘅角度就係話，你爭到最後咩一刻先至再講。 嗯， 呢個只其一。佢話第二咧係 politics 嘅問題。 嗯 嗯， 政治上 係 過唔過得到先啊，假哥。特別你雨傘運動之後過條撚咩？ 冇啊！ 大佬扯路行曬兩邊，所以其實雨傘運動都係一個陰謀嚟噶。我所知嘅陰謀意思係喺阿爺嘅陰謀嘅一部分裏邊。 嗯 嗯， 你搞啊，扯行曬啊嘛！根本我有時懷疑共產黨係打招虛招出嚟，根本係唔想你班友過啊！整個八三一落閘，喂你包咗話要普選嘛？不過我落咗個閘，嗱你實唔制嘅。咁你一定抗爭噶，抗爭最後結果係乜嘢啊？拖到兩三月嘅情況之後，除咗灰頭土面，大家都乜都攞唔到，跟住就係大家灰心喪志啊嘛。喂，跟住就另一班人就會企硬啊嘛，咁咪就乜柒都冇咯。最後結果就係、喂呢、這個結果，我而家分析共產黨係中意嘅，想嘅，其中一個 hypothesis，其中一個我嘅假説。就係、過去嗰年零月嚟，其實根本共產黨係唔想俾你有民主噶嘛。 嗯， 我點會俾你個特區做一個示範啫？即使好似伊朗式嘅民主咁，都唔俾你示範。 嗯， 所以有時呢個係一個 hard choice 嚟噶啦。如果我用頭先個邏輯嘅話，咁你狄志遠啊、李華明之流咪撲出嚟講我頭先嗰套嘅某部分咯。 嗯， 你係咪想乜都唔要啊？ 嗯， 乜都冇嘅噃。嗱，下次共產黨。又原封不动攞翻八三一呢个决议出嚟，嗱，屌你过唔过啦？唔过又继续噶啦，屌千二噶啦咁样，你系咪其实想救梁振英啊？咁样，喂，好难噶、哦。 其实喺呢个 issue 里边，我只系想问一个问题，系共产党系咪真系铁板一块咁样，唔想过呢一个嘅政改呢？咁 我有怀疑，佢过唔过，应该更加准确咁讲，都冇所谓。 哦， 因为点解呢？个嗱，我开放民主俾你香港人啦， 即系你 一国两制咪咁咯 ，OK 噶，系嘛？呢、這个世界冇公民提名噶，同咧最多系政党提名嘅啫，或者其实都系啲精英嘅选举嚟啫嘛。资本主义制度俾人批评嘅民主系乜嘢啊？其实真系有钱人嘅游戏嚟噶嘛。 其实 屌你，涂瓜雄选个立法会选举，即系使百几个个扑街，前前后后，边谂到揾百几个出嚟啊？真系买层楼得噶嘛？本来 系啊， 系嘛？仲要自己贴噶嘛？ 嗯 喂，如果佢而家摆呢个方案出嚟，嗱你唔捻过，佢又唔捻关佢事，将个站摆喺你嗰度，好啦，你过美丽嘅示范。 喂，你咁讲其实系对泛民嚟讲系个死刑嚟嘅啫， 死结嚟噶，对泛民嚟讲拗捻爆头噶。 我唔系死结啊，死刑啊，争在系枪毙定系吊颈咁解嘅。 冇错啦， 仲进退不得啊， 进退不得噶，你而家要个方案。喂，你又好似上次民主党嘅喎，2010年咁咯， 系啊， 仲扑街个都唔顶、啊， 嗯， 都话你班友仔系契弟嚟噶啦，都话你系即系鬼嚟。 唔系，同埋你自己本身嗰个叫做立法会选举嘅格局系即系呢次政改过咗之后都系依然不变噶嘛。咁你泛民即系你喺下一次，喂，仲要选区重划添， 嗯， 系咪先？即系你其实系你就算系进又好退又好，你下一次嘅选举其实都系俾人等住嚼嘅啫， 塞住咗啊！而家我哋 系啊， 我哋而家无论嗰个运动嘅出路系塞住咗、 啊， 甚至乎政改呢？ 喂，咁你点样睇呢、這个阿戴耀廷嗰、那个吓嗰、啊那个 suggestion 咧？ 如果戴耀廷都系够想破局，但我觉得系粗枝过急咯。同、 啊、 埋老实讲，戴耀廷即系虽然大家都系老友，真系朋友。即系十不相瞒，你今时不同往日啦。自从经过嗰个雨伞运动之后咧，佢嗰种大学教授即系法律系扑出嚟话搞公民抗命光环嘅咧，系冇晒。 嗯， 好可惜嘅已经。 喂， 但系佢而家都好头痕。 但系你跟住你而家话捆绑廿三条同普选一齐咧，咁你咪中阿爷计咯。 哦， 喂，你俾个普选先同我讲廿三条啦，嘥鸠气。你冇理由话同步噶嘛？ 唔系，同埋你冇可能你自己走出嚟咧，主动 offer 呢样嘢噶嘛？ 我哋 喂，你系咩？难听讲，你系咩人啫？即系黄老邪嗰啲咁嘅态度，你咩卵嘢人啫？ 你就算走出嚟，你自己本身真系代表唔到噶。你 都系唔代表你系大台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同埋你喂呢样好矛盾嘅，你嗰阵时你搞咁多次 D D， 喂你而家你无端端你自己搞呢样嘢，讲呢样嘢出嚟，你有冇 D 过先？ 冇 D 过噶、 啊， 其实你推翻晒佢之前嘅 D D 嘅路。 啊，你冇咗个精神嘅其实。唔 系， 当然 呢种咧就系点咧？其实一种操之过急嘅情况之下咧，系乱咁出牌嘅一个步骤。 Okay， 喂，咁即系话已经乱晒大龙啦，俾阿爷攻捻到咧，系慌王失措啦，已经。 anyway， 我觉得佢 彷徨无算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咪乱咁出牌咯，屌，咪试试咯。 佢嗰个角色已经系冇咗噶啦，即系佢自从即系你等于其实呢个即系占中都占埋啦。喂，你做紧咩做啊？ 冇 啦，你冇噶咯，你而家咪就系剩翻，咪又回归谈判咯。 唔系，但系话说回来，即系唔好打击大家嘅士气咁多咧，就应该讲讲民主嘅。个路咧一定系咁样有啲咁嘅起起伏伏，你一定系即系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进两步，即系点会系咁畅顺噶？ 叫 muddling through， 英文叫做系， 系咩？我唔识 啊。即系其实系咁样，即系叫做你咪就系即系咁样去攣住咁样行咁样，差唔多系。 唔系，有另外我哋一个合作伙伴阿 Q 仔咧就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喂，不如否决咗佢，然后要求特首梁振英因为佢唔能够通过呢个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跟住咧就重选，然后一直咁样 拖 到新一届嘅立法会。 呢个说法唔系咩新奇嘢啊！ 呢个真系基本法就合乎基本法。 系，因为点解咧？嗰个系要三分之二决定啊嘛，咁咪证明系重要法案啦。既然立法会通过唔到嘅，你咪应该解散。 你冇嘢重要， 即系变相公投咯。 系你 冇嘢做解散国会咁咯。 你冇嘢重要得过呢样嘢啦嘛。 但系问题点？点解一直推唔到呢样嘢 啦？点边个去诠释嗰个系咪重要法案？虽然我哋可以话三分之二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阿谭志源话唔系啊嘛。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